虽然没有人知道具体是为了什么事儿，但有了这种消息，警察当然不可能不做事。正好，重案那边传过来了消息，发现了两具被枪杀的尸体，一男一女。耿伟下意识去打听了一下，结果发现女死者是少奇。他当时第一反应就去联系乔家和郭林，结果这俩人他一个都联系不上。就在他炸毛想要冒险上门逮人的时候，一通意想不到的电话打乱了他的计划。打给他的人是乔姐，电话里那个还带着点青涩感的声音，虽然竭力维持平静，声音却还是在颤抖。他几乎是挂了电话就冲出了办公室，然后在路口找到了蹲在角落的乔姐。他身上还算干净，没有血迹，也没有看见任何折磨的迹象。耿伟先是松了口气，才挨到他身边轻声叫人。 乔姐。 听到他的叫声，乔简先是抖了一下，然后抬起头确认眼前的人是耿伟之后，他小心翼翼地站起来。 我不敢找我哥。 他被放在公安局的门口，直觉反应到的人只有耿伟。毕竟在他被郭林和乔家送走之前，这俩人都千叮万嘱要他不要轻易联系他们。耿伟看着乔简这个样子，内心骂了一百句脏话。他脱下外套顺手披在乔简身上，然后转身拦了一辆出租车。 你这段时间先住我那儿吧，我会联系你哥他们。 乔简点点头，一如既往还是安静的，不敢提出质疑，也不会抱怨任何委屈。虽然这几天的遭遇吓得他半条命几乎都没了，但是好在也没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伤害。现在他只担心一件事，他被放了，那他哥到底怎么样了？那些人会抓他，目的显然是为了乔家。这样的话，乔家会不会为了他做了什么冒险的事儿？乔简这段时间脑子里转来转去的全是这些念头。他担心乔家，可连个可以询问的对象都没有。耿伟感觉乔简抓住了自己的外套，他低下头就看见了乔简恐惧又不安的眼神。不用他开口，那份焦虑已经完全写在脸上了。所以耿伟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。 放心吧，你哥没事。 至少现在他还没收到什么消息，他只希望自己的乌鸦嘴能失灵一次。少奇的事儿可千万别跟乔家有关。然后耿伟就被漂亮的打脸了。郭林以前对他的吐槽再次得到了印证，一般他强烈有预感的事儿，都会一路往最差的结果上狂奔，并且一去不回。重案那边调到了少奇被绑架后的监控截图，车上的驾驶员虽然看着陌生，但是副驾驶那个侧脸虽然高糊，他还是能认出来是乔家无疑。这下不只是追杀令的问题了，乔家马上就要喜提通缉令了。耿伟开完专案讨论会简直头疼欲裂，他实在是搞不懂只是几天的时间怎么就风云变幻到了这个程度。而杜子平和郭林那边都安静的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，所以他现在是应该直接抓人吗？感觉一切都在失控的边缘，耿伟觉得就算冒险也得主动联系郭林一次了。他得知道乔家那边到底出了什么事，更需要明确接下来的行动到底应该怎么部署。而耿伟的焦虑基本上是跟乔家同步的。暴风说要他上火车，就真的交给他一张车票，然后告诉他具体的行动会在他上车以后再告诉他。这态度简直跟把他直接捆好了卖掉差不多。乔家当然不可能这么坐以待毙，无论暴风要干嘛，他现在的行动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得寸步不离地跟着他。只有跟着暴风，他才能确保杜子平和郭林策划的收网行动顺利。他至今都还记得郭林说过，缉毒必须要人证物证齐全，人和货缺一不可。所以乔家开口第一句就是 我自己走。 如果搁在以前，乔家不会提出这么打草惊蛇的质疑，毕竟暴风这样的人太过机警，任何带有目的性的询问都会引起他的警觉。可现在的乔家不一样了，他就像在捕兽器里挣扎的狐狸一样，结局已定，反抗都是徒劳无功。但也因为如此，他也有了叫板的资格。 毕竟哪怕是看在他最后的利用价值上，暴风也得应付他一下。 那你想怎么样啊？ 下一秒，乔家把票放在桌面上。 想打发我？没那么容易的。 打发？ 暴风的语气里甚至带了几分笑意。乔家大概是不知道外面现在为了他已经闹成了什么样。乔家眼睛都红了，那是野兽求生的本能，也是暴风在他身上最看重的贪婪。 我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跟着你干一票大的，然后想办法离境。在那之前我不能成为弃子。所以鲍先生，要么我现在走出去投案自首，要么我就只能寸步不离地跟着你，直到我拿到可以上岸的本金。 他是个工具人，但不是个无脑工具人。事到如今，他跟暴风之间就是直白的条件谈判。暴风没弄死他，就是还有利用的价值，而这份价值也是他唯一的筹码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思维方式很乔家。他对面的男人先是因为他的话愣了一下，随后考虑了几秒钟后点点头。 好，我保证一定让你如愿。 没头没尾的一句话，乔家琢磨了一下，所谓的如愿到底是哪一部分的愿。然而暴风一直到最后也没有进一步的解释，结果他票也没有收回，也没收到新的行动指示。只是深夜十一点多，他被火急火燎地从房间里拽出来，随手拎了两箱行李，就这么上了一辆商务车。出于本能，他觉得自己应该赶紧跳车脱难，但暴风跟他坐在同一辆车上。就在两个小时之后，他理解了暴风让他如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他说自己要干一票大的，然后离境，在那之前要一直跟着暴风，直到看见自己的劳务费。然后这一切暴风都用一辆火车实现了。乔家和郭林、杜子平他们为了猜暴风计划中的制毒工厂选址，几乎想破了头，但任由他们人脑想成狗脑都不会想到，暴风竟然把厨房开在了火车上。乔家眼见火车车身上挂着跨境的指示牌，瞬间就明白了一切。暴风是打算现支现卖，直接出境完成交易。原来他的目标根本就不是南方，之前跟杜子平谈的所有一切都是个幌子，所有人都被暴风彻头彻尾的耍了。乔家被迫上火车的时候，感觉火车的车厢口简直像一只怪兽，露着獠牙，张着血盆大口，要把他连骨头渣子一起彻底啃个干净，就像暴风一样。他甚至隐约有种感觉，暴风压根不会让他活着回来，而他甚至连一句交代遗言的机会可能都没有了。这辆火车是直接开往异国的，大部分车厢里装的应该都是原料，而其中有五节是暴风包下来的，或许还有更多，但乔家不能出这五节车厢，所以也不知道其他的情况。在第二节车厢里，他见到了杜子平。相比他，显然杜子平要淡定多了，他还是那张没什么表情的死人脸。在这样一个完全孤立无援的火车上，计划明明已经差之千里，他却依然能够跟暴风谈笑风生。那个瞬间，乔家觉得他真的很像郭林，可能他们这样的人都具备这样的能力吧。曾经乔家觉得自己的应变能力是最强的，直到遇见杜子平，他发现这种活吧，还是得专业的来。